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看。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晚上好。晚上继续来看看，来学习这部《大念处经》。今天讲到身念处的观身不净，请大家翻到经文。215第四段，观身不净。请大家一起朗诵。复次，诸比丘，比丘思维此身，从彼而上，由头发而下，皮肤总不净。思维以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肠脾肠末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液唾液关节液尿诸比丘犹如双开口充满种种谷物如稻米豆黄豆芝麻、精米、四粒加折，解开粮袋，应如是观察称辨，此是道，此是米，此是绿豆，此是黄豆，此是芝麻，此是精米。比丘如是思维彼身。自足底而上，由头发而下，皮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思维以此身中有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肠肠末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淋巴液唾液鼻涕关节液尿如是他安住于身髓关内身或安住于身髓关外身或安住于身髓关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髓关身法或安住于身髓关灭法或安住于身髓关生灭法或他皆历许唯有身的正念 如此 建立 正念 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贪疑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贪疑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 这个方法，这个长法，大家有听说过吗？观身体的32个器官，有时候在有些书里面就翻译成32分身，就是这个一分两分的分啊，身体的身，或者呢是32身分，就是两个倒转过来了。然后在这个《清净道论》里面呢，就把这个长法，把它称为身智念，身体的身，这个智就是说这里到那里那个智啊，那个智，然后念是那个念处的念。在这个经文里面，就是佛陀有说了，不是诸比丘，比丘是为此身，自足底而上，由头发而下，皮所包覆，充满种种不净，是为于此身中有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肠脾肺痰沫胃胃中物食脑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液内淋巴液唾液鼻涕关节液跟尿。这里呢总共有32个部位，当然我们人体呢也不止这32个器官啦、啊，只是这个这32个是用来做观的器官所用的啊，所以也不用去追究啊。我们人有些男那个头发那里算是器官呐、啊，血液那里算是器官呐、啊，哈、啊，这些不是不用那么追究是真实性的啊。学习这个方法观的时候，开始就是观自己的这32个这个部位，不是观其他人的，观自己的。所以在心在那个经里面呢，佛陀有举处，就好像一个量袋，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米嘛，对不对？一个个拿出来看啊，这个是稻，这个是绿豆，这个是豌豆，这些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里面这种种的器官，一个个拿出来看，头发啊，这个头发，毛啊，爪就是我们的指甲啦，指甲或者是脚指甲，牙齿。皮一个个剥出来看，那怎么样修呢？这个法，那这里接下来有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在学习之前，我们把这个32个部分分成6组，啊，在经里面你们看到那个后面的括弧，看到吗？有个经文里面。比如说那个把毛爪齿皮那个括弧有个五嘛，对不对？啊，那个是我们称为这个皮五支，第一组称为皮五支，就是那后面的那个器官为一个名称，皮五支。第二组就是肾五支，然后第三组肺五支，然后第四组脑五支。脂肪六支，尿六支，为了这个练习的方便，因为你不可能一次过完全32个部位全部学习完，所以要把它分成一组一组来学，那就比较容易啦。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掌握7种那个次第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技巧，学习的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要这个念诵第一组就是皮五支，就是5个，就是法毛爪齿皮，念诵出来，念诵顺的，要用5天的时间去念它，每天早上到晚上有继续念毛法毛爪齿皮，法毛爪齿皮，法毛爪齿皮，一直要用5天时间去念。顺的，5天练完之后，然后练那个逆方向，好，就是皮死爪毛法，皮死爪毛法，我用5天的时间去练诵那个逆方向，然后呢，接下来完了之后，又用5天的时间来练 顺跟逆，就是说第一念的就是说法毛爪齿皮皮齿齿爪毛法法毛爪齿皮皮，就是顺跟逆一起念合在一起，变成第一组就要用15天的时间来念诵。那你不要以为啊，我很聪明啊，我不用15天，我一组顺的我念半天就可以了，不可以的。因为这个你要取这个，就是说要这个印象深深的刻在你的脑里面，那你才可以起这个观。所以这个里面也说到了，即使三藏法师就是能够精通三藏法师的啊，就是所有经律论都精通了，他的背诵都很好了，还是要照这个思绪来练习。所以有时候有些在现在还有啊，在缅甸啊，有些法师他们可以背三藏，就是整个三藏全部记在脑里面，你让他背哪一段他就肯定可以背出来，像电脑这样，电脑还要打字进去才找，对不对？那不用的啊，你跟他说他立刻的可以背出来了啊。现在还是有这种，可是很少数了，因为现在要有这样的记忆的话比较难了啊。以前时代可能生活比较简单还可以啊，现在这种高度现代化的生活呢会比较难一点了，所以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第一组，要用15天的时间。第一组完成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第二组，就是圣五支。完成圣五支呢，你要用30天的时间来完成。接下来我们有六组嘛，对不对？第一组只用15天，接下来的五组每一组用30天的时间来念诵它。为什么要30天呢？比如说你现在跳已经念完第一组了，皮五支完了15天，然后你第16天啊，你就开始练习这个圣五支了嘛，哈。所以照前面那个方法一样，那你就用肉筋骨髓肾，肉筋骨髓肾，肉筋骨髓肾，念诵5天啊，5天完了，用逆方向啊，就是肾髓骨筋肉，肾髓骨筋肉，5天嘛，对不对？逆的，接下来又是顺逆的啊，就是肉筋骨髓肾，肾髓骨筋肉，肉筋骨髓肾，啊，接下来就是15天的啦。15天完了之后，又加上了第一组，第一组是皮五支的那个第一组，就是加上去，就是说，毛发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啊，就练，接下去顺5天，然后逆就是说肾髓骨筋肉皮齿爪毛发逆了啊，就是5天时间。现在是25天了呢，还有接下来5天就是顺逆，就是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然后肾髓骨筋肉皮齿爪毛发，顺跟逆。所以第二组开始就是要30天，对不对？啊，因为前面就是15天啦，啊，又加上前一组的顺逆。还有呢，就是两个顺利加在一起，总共是30天，所以要完成6组啊，就是5组30天，还有1组15天，总共呢，你要用上165天的时间来练习第一个，只是念诵而已。完成6组就要165天了。念诵完了之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默念。这个时候用心默念，不用念出声音来了。方法一样，从第一组开始15天，第二组30天，所以总共从念诵到默念，总共要300多天的时间，将近1年的时间。那这个不可以偷机取巧的。那个是刚才说了，你一偷懒的话呢，你跳过的话呢，你关的话就很难关，关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要你看，单单这两个步骤就要1年的时间，而且这个不是说我有空我就练1-2句就好了。那其实平时呢就去玩啊，就去跳啊，去做些东西，不是的，是从 醒来一刻，然后一直都要每天都要这样做的，一直到晚上。这两个技巧学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这个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这32个部位的什么呢？它的颜色、它的形状、方位、触所，还有界限。我们给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头发，现在我们以这个第一个嘛，发嘛，对不对？以头发来说，那你都要知道头发，第一个我们就是颜色嘛，所以你要知道头发的颜色，要去观它的颜色，清楚的知道它的颜色，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你头发是黑色的，或者你头发是金色的，是你那就被你去染颜色了，难道青啊、红啊、白啊那些也有，什么颜色都有，那你就清楚知道你的头发什么颜色，要这个就作意，很深入的去认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形状，你要清楚知道头发的形状什么呢？是条状形的啊。然后它的方位这里指是身体的上半身还是下半身？以头发来说，就是在我们的上半身啊。还有这个处所，所谓处所，这里处就是思念处的处啦，所就是那个所有的所啊。处所这里是指它所生长的面积或者它的范围。以头发来说，就是它是包在我们的这个头颅的刺的皮里面的那个头发。而且它的两边是以我们的耳朵的两边为边界，前面是以我们的额前为边界，后面是以这个后颈为边界，这个就是头发生长的范围，这个所谓的一个处所，所以你要知道很清楚。还有另外一个是界限，界限这里分了两种，所谓这个自分界限或者是他分界限。什么是自分界限呢？自分界限就是头发，你要知道就好像那个插秧这样，那个稻田啊，插秧插到那个田里面啊，我们头发就是好像插秧这样插在我们的头皮里面，它的头发的底部是它的发根，上部上方是虚空，然后旁边是其他的头发为它的界限，就是头发旁边还有头发嘛，对不对？它的四周围都是头发啊，所以这个就是自分界限，头发本身的界限，明白吗？它的下面、下方、上方、旁边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分界限是什么呢？他分界限就是头发跟毛不一样，头发有头发的形状、长短，毛也不一样，对不对？他说哈，好像有一天，比如说你决定啊，要去电头发或者理头发、剪头发啊。刚刚有朋友来找你出去说，你说不可以啊，我今天要去剪头发。你会跟你朋友说，会啊，今天我去剪毛啊？没有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头发跟毛不一样吗？对不对？好像你说你去洗头，你不是说我去洗毛。因为你不是狗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呢？他分界限啊，要清楚知道。比如其他器官也是一样啊，其实器官是那个爪跟牙齿都不一样了啊，爪是爪，牙齿是牙齿啊，也要知道清楚。所以在总共这里面学了这个7种这个作意啊，就是记得第一个就是朗诵。第二个是默念，第三就是颜色，然后形状、方位、处所，还有界限。这7个练习学完之后，接下来还没有完呢，接下来还有10种作意要去练习的。就是学完这7个之后，接下来你要学习这个如何的去重复去观这些器官，而且你观的时候不能够跳过去， 啊，就是要顺着这个次序，一个个关，比如说毛发、爪子、皮，这样顺着次序去，不可以跳来跳去。嗯，而且在关的时候，不可以太过快，啊，太过快的话，你会造成困扰，不是很清楚，在观想的时候不是很清楚，所以速度关的时候不可太过快，啊，也不可以太过慢。第三就是不可以太过慢啊，太过慢呢，它会使你会忘记一些部分，一些部分会遗漏掉。第七个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去除这个散乱，这个就是学习如何的心不被外境所干扰。心就是在你观想的那个器官上面，比如说你现在观想头发，就把心安住在观想这根头发的上面，不受到外面的干扰。这个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要超越这个概念，因为现在观这个器官主要的不是说它的名称，比如说为了背啊毛发、爪子、皮，你观的时候变成那个概念出来了。现在要观的这些器官主要是什么呢？要取它们的不净啊，所以当你观的时候，你要超越这个名称的概念，而直接的取它的不净。如何达到取它的不净？这里有五个方法。第一，就是以这个颜色、形状、气味、所依还有触所啊，比如说我们拿回同样的那根头发来说，它的颜色啊，比如说有一天你在外面吃面啊，叫软面来吃，哇，那软面很错不错，很好吃啊，吃啊吃啊吃啊，那你咬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拉出来，拉个长长的一根头发了。那个时候呢，本来你说很好吃的，对不对？那你当你拉从嘴巴里拉出一根头发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吃，不再觉得那碗面很好吃啦，可能你就吃不下去了，或者可能跑到后面去吐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自己当你看到头发的时候，你突然做了什么头发的不净，对，关这个头发的不净，哎，那个头发那个煮的人不知道有没有洗头的那你什么呢？这个就是当你看到了这根头发的颜色形状的时候啊，你就取它的这个不净啊。然后呢，它的气味，比如说气味比如说你很久不洗头的话，你看会不会很臭啊，那个头发不洗的话，所以为什么现在呢，你看那个洗头水都要找那些很那个香味的啊，是把那个香味把那个头发很臭盖过去嘛，就是每一次要洗头啊，洗得很香啊，那你知道，哎呀，头发是香的，不是臭的。如果头发的气味好闻的话呢，那为什么你要每天洗头，你要还要用那个有香味的洗头水啊？就是因为头发本身是不净的，它的气味，那你几天不洗头的话就很臭了，对。还有它的这个所依，就是头发的来源是出在哪里的？头发是生长在从我们身体里面生长出来的吗？那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元素呢？其实身体里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啊、脓啊、痰啊、屎啊、尿啊，全部不干净的东西组合在一起。这个是所谓它的这个所依，它的来源。然后这个触所啊，触所是在说是在哪里找到这个头发的啊？触所就是在我们的头里面，就是头那边找得到。同样的，这个头是它的也是种种的不净而组合而成的啊。所以呢，要取得这种不净啊，就在这种五个方向里面作意，去观想它的不净，这样呢能够帮助你超越这个概念。这个是第五个技巧。那第六个技巧就是次第测去。所谓次第的测去，就是当你观那个32部那个身体的部位的时候，当你观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到有些器官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清楚，比较模糊啊。这个时候你就要测去那个器官，不要观那个器官，然后再观到认为另外一个好像不是很清楚的，就是把它撤掉。 除掉，一直除就除到剩下一个，那你就以那个来观来入定。如果你修定来说，这个三十二分身，它的这个最高的禅定达到初禅，不能够超过初禅。为什么呢？因为在观想这器官的时候，需要到五禅智里面的寻，需要到寻来观这些器官。如果这个你达到二禅，二禅就没有寻了，所以呢就观不了啊。所以这个禅法只能够达到初禅的啊，因为它依赖着这个寻的这个功能啊。因为五禅智嘛，寻思喜乐一经性，所以它有这个寻的功能，它可以继续操作下去。那如果你要达到更深的这个禅定的话，比如说你要达到二禅、三禅、四禅啊，你开始可以用这个三十二分身。比如说你现在观那个骨头啊，观那骨头，你观开始的时候观它的不净嘛，骨头的不净，然后达到初禅的时候。如果你要再提升你的禅定的话，这个时候就转去观骨头的颜色，用那个白偏观那个白色，那个十偏地啊里面那个白偏啊，观那个从不净，不要再观不净了，转去观白色，一直观到你达到二禅、三禅、四禅。所以有些方法你要到一半你要转。然后第七个技巧就是安止作意啊，就是你要很熟悉那个达到这个安止定的种种的这个技巧，就是入定的那个技巧，你要掌握得很好。还有第八个就是真善心，增加的真，上面的上，还有我们的那个心的心啊。真善心是什么呢？真善心这里有说有三种相，就是定相、彻立相，彻就是彻外的彻，勉励的励啊，还有舍相，这三相都要达到这个平衡。那像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五根啊，如果只着意在定相，就是只注重在定相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昏沉；如果只着意在彻立相，就会出现掉局；如果只着意在舍相，就会得不到这个平衡。所以这三个你都需要去平衡它，不可以偏向任何的一边。第九个就是要达到无上的这个清凉，要达到这个清凉要具足六法，六个方法。第一个就是心当养志的时候，即养志其心，这个第一个。第二法就是心当彻立的时候，即彻立其心。第三个，心当喜悦时，即喜悦其心。还有第四，以平等心看待一切。第五，请心于无上道与果。第六是乐于涅槃。用这六法来得到这个清凉。然后第十，就是要掌握气觉知。好，气觉知我们待会谈到那个法念处的时候啊，我们会来做进一步的这个解释。所以你要掌握了这前面的七种这个练习，加上了后面这十种，才来可以修这个观这个三十二个器官。这个禅法是除了能够达到禅定初禅之外，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修行的禅修者慢慢的放掉对自己与对他人身体的这个执着。就是有些人就是对他自己的身体很喜爱啊，或者是执着于他人的这个身体，那你就可以修这个来慢慢的来减轻这方面。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就是开始的时候他就观以自己的器官来观， 就是观，就是叫随观内身啊。啊，当观到自己的身体的种种不净的时候，发现到哦，原来我的身体是由这种种的不净而组合而成的。所以你想到我的身体是这样的不净，啊，别人的身体也会是这样的。啊，这个所谓的随外那个外随观外身啊。随观内外身，就是想到自己又想到别人啊，就跟昨天一样。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身灭法。这个时候，他看到了他身体的个种种的不净，就是然后呢，他也看到了这个诸法的这个生与这个灭。所以这个看到这个诸法的这个生灭，只能够透过这个观禅来看到。如果你只是单单的以这个方法来修这个止禅，就是要达到禅定的话呢，那你就无法观到它的这个生灭，只能够让你达到这个初禅而已。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以和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的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就是当他看到他身体是种种的不净的时候，啊，他也不在于对这个身体有任何的和爱与这个邪见。就是换言的是，就是他对这个身体以外在其他的身体也不产生种种的这个执着了，也没有这个抓取你这个贪爱了。就是大概解释啊，这个观身不净啊，这个三十二分身的这个修法是如何的。清楚吗？这个方法，这个禅法，要我重复一遍吗？就是第一个，你要用练习七种方法，七种就是第一个就是念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默念，然后还有辨别它的颜色、形状、方位、处所、界限。完了之后，接下来还要做十种作意技巧。第一就是如何学习次第性的去观，一个个次第不可以跳的，次第性的去观。然后第二就是不可以过急的去观，因为过急的话呢，你会造成混乱。第三个作意就是不可以太过慢去观，太过慢观的话，有些部分会遗漏掉。第四就是要学习如何撤去散乱，就是学习如何的不受外界的干扰，把心安住于你所观照的那个部分。第五就是学习如何超越这个概念，而关注它的部分的这个不净。要如何的产生这不净呢？是有五种作意，就是以颜色、形状、气味、所依还有处所来产生这种不净。第六个技巧就是次第的撤去，就是撤去一些不是很明显的部位，把不是很清楚的部位把它撤掉，然后最后剩下最清楚的，然后就修那个达到这个禅定。第七个安止作意，就是要掌握安止定的这个技巧。第五就是正上心，正上心就是要平衡定向、撤离向还有舍向。第九个就是要达到这个清凉，清凉里面有六法要具足，就是心当养志时即养志其心，心当撤离时即撤离其心，心当喜悦时即喜悦其心，还有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事物，请心盈 于无上道于国，还有第六乐于涅槃，第十就是掌握七觉知，总共加起来是十七种的这个作意。然后这里有问题吗？刚才所讲的那到现在啊，这个我们如何去取向啊？刚才说的就是刚才器官嘛，对不对？啊，现在我们怎么看到那器官呢？头发还可以拔一根出来看的，对不对？指甲还可以剪一件出来，出来放在你前面看啊。啊，那些里面那些怎么掏出来看？现在没办法了，只有什么呢？只有通过了一些照片。照片的话，当然看照片的真实性不比你真正看那个器官的这么真实，印象这么深刻。因为以前我也是看过啊，一些器官就是以前在台湾是来这里的时候啊，在台湾的时候就是那个学院就安排了上一所台北的一所大学的那个解剖室那边去看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大体老师啊，啊，就是人家捐出来的，让那些医学的那个学生去解剖啊，然后以后他们才晓得怎么开刀嘛，对，不然的话没有尸体的那个裂隙的话，那你开刀是乱乱割割，哎，不对，找不到，要割里面，要通过这些割那个尸体来知道他的这个位置在哪里啊，不然割来割去的找不到那个器官啊，那这个。那我们就是通过那个特别的那个介绍啊，我们就去那间台北那有一间大学啦，我们就去参观啊。那时候有十多具尸体躺在那边，男男女女的尸体，这尸体都泡过那个马普林的，你说泡了大概一年了，不过还有弹性啦，不过颜色比较黑了一点，然后也有一点气味啦，那个不是尸臭的气味，是那个马普林的气味啦。然后开的时候就有些已经割到一半的了哈，那器官就放在那个桶那边，那你可以拿那个手套拿那个器官来看，那个胃啊、脑啊那些东西，看到为什么想，有时想到为什么我们可以吃那么多东西啊？因为我们看那个胃是很小个而已，我们的胃大概这么小个而已，当然它会膨胀啊，可是你这样膨胀也膨胀到一个限度啊，可是我们好像吃的很多哦。可这个分量还在超过我们那个胃啊，可以去看那胃啊，脑是怎么样的，你一个个可以捞起来看的，在桶里面，那个骨头也是啊，因为他们有很多根骨头啊，那些骨头也是从海外买回来的，因为这个医学上面有需要的，一箱整箱那个骨头啊，一根根可以拿出来看啊，看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啊，这样可以。看的话就是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看到那个尸体是怎么样的，个人那皮下面有脂肪有肉啊，怎么样，这样看得很清楚的啊。有些女学生呢，那时候我在看的呢，后来我们吃饭，有些都吃不下，不过那个看久了你不觉得恐怖啦，那个因为人很多嘛，在那边啊，那恐怖，除非不小心把你一个人关在里面了。那个是，所以那个看了你觉得哦，原来是觉得哎，感觉上原来是，其实人是很脆弱的。人们生存也是要看，只是靠几条那个很细的血管啊，都是维持着啊，那些断了就没有了，啊，断了的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现在呢就比较没有这种机会看的啦，啊，所以只能够通过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图书馆啊，或者一些书籍啊，或者书籍可以买一些这方面的书，只是看那个图片来取它的像啊，当然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深刻了。所以在修的时候呢，就是你想象就是好像在经里面所说的一样样从那个袋里面掏出来，这样。现在比如说你关到了一些器官，比如说这个 头发的时候，发你就观想那个头发从你头里面、头上面拔出来，放在前面，然后看它的颜色、形状啊，然后它的那个方向、触所啦等等，取它的相。然后这个毛也是一样啊，从身体拔一些毛出来，啊，爪就是说那个指甲或者是脚趾甲啦，还有这个牙齿，啊，皮你都观想，现在看你的皮什么颜色，黄色，啊，那个你剥了你的身，整个身体的皮放在你前面，还是一个人皮啊，整个你的身体剥出来放在你前面是怎么样的？然后那个肉也是一样，肉可能没看过，可能你要去市场看那些猪肉啊、牛肉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大概是那样的啊，就观想一片从你的身体里面拿一片肉出来放在那边，或者是你观想，当你的这个皮从你的身体抽出来之后，就变成是肉嘛，对不对？观想那个肉的那个颜色和形状，那个筋啊，筋是连接着我们的那个骨头那个筋嘛，白色的啊，一条条的，啊，那个筋啊。就要去观想那个形状啊、颜色啦，啊，等等这些哈，啊，还有骨头也是，你可以观一些，比如说大腿骨啊或者头骨啊之类，就从你的身体里面拿出来放在你前面来做一个观想。然后这样观想会不会很恶心呢？会不会很恐怖啊？就是因为这样来达到这个不净，使我们不执着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会执着我们身体啊？我们就是每个人以为我们身体就是很干净很漂亮啊，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打扮我们的身体嘛，对不对？啊，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身体是净的，其实没有想到里面呢就是包着这么多不干净的东西，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中，不断的在变坏中。那别人的身体也是一样，那我们执着别人，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别人的身体是净的。但你如果你以这样的观想，对方的身体是由这种种不净而组合而成的，那你对这个人还有兴趣吗？应该兴趣大减了吧？啊，因为之前你看到，哎呀，她很漂亮啊，很漂亮啊，你看她漂亮的部分，你没有看到她漂亮包装的里面的肮脏东西呀，啊。现在你通过这个观想。看到哦，原来啊有种种这种肮脏脏的组合成的，那好像刚才说的，你对他也没胃口了，就好像说看在吃面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件东西，如果说是漂亮，我们就觉得是漂亮，就漂亮。 嗯。 那在这个城市，就是已经把它，好像具体化，就说漂亮，漂亮的背面就是什么？ 这个因为这个修法是。特别针对某个情况来说，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而是说这个主要的就是说要减轻，比如说一对，尤其是对一个来修行的人说，执着别人的身体或者对别人的欲望，是一般人的一种这个我们的这个贪，贪里面包括了贪爱这个。金钱、地位呀、啊、名誉啦，还有别人的这个身体，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贪，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这方面，就是要减轻这方面的这个欲望的话呢，就是练习这个观这个身体的不净，来减轻、去除这方面的执着。那平时在如果练习的时候呢，也可以，虽然还没有达到这个禅定啊，可能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练习呢，你慢慢的也会对你本身对你自己对别人的执着也会减轻，这种贪欲方面也有所减轻。当然这个方法以这里后面来说，就是最后就要看他的生灭嘛。如果看到生灭呢，就是以这个方法观他的不净，跟他说依次第测序，测到最后一个，然后来进入这个初禅嘛，对不对？然后到初禅之后的时候有这个禅定啦，对不对？然后呢再转去做这个观这个 禅定的生灭，所以就来做到最后才达到这个随观生灭，安住一生啊，随观灭法，就是这样观那个禅相禅定的这个生与灭。没有问题吗？这个方法，这个禅法。如果你要修这个方法，而不是要达到禅定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部位，也不需要，就是像刚才那个坐王的32个部分，你可以选一些。当然，就说是效果就有打折扣了，不能够达到这个禅定，可是它也有助于我们对身体的一个执着，减轻这方面的执着。你可以取一些你比较熟悉的那个器官来观。观是观它的不净啊，记得不是观它的名称啊，要超越它的那个概念。如果没问题，我们继续观啊，继续看第五段世界分别观。翻到第216216页，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吧。复次，诸比丘，比丘，不论自身何处，或于何种知识中，以此身中有地界、我界与空界，如熟练的屠夫或其学徒屠宰牛只，并将其肢块后坐在诸比丘，比丘如是于何之事中，以各种界思维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与风界，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身的正念，如此建立，为了更高的无所依而住，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事物。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这个世界分别观讲的就是地界、火界、风界、水界的地、水、火、风啊，世界。复次，诸比丘，比丘不论自身何处，或于何种知识中，以各种界思维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与风界，如熟练的屠夫或其学徒屠宰牛只，并将其各界成块后坐在四渠，有什么道？四渠道，四渠道口。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任何知识中，以各种界思维此身，以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与风界。 啊，这个地水火风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很熟悉的，都听得很多啦。地水火风啊，就是一切的物质都是由地水火风所造的，就是色法方面都包含这四大元素。当我们讲到色，色呢就是，但是我们也说过了，就是除了地水火风之外，也包括了由地水火风所组成的物质。所以色不只是包括地水火风的，就像是说这个桌子也算是色嘛，对不对？所以色就是这桌子本身有四大，四大组成呢成的这个桌子，这就是这个色的这个解释。在这部经里面，佛陀没有很详细的来解释这个禅法如何的去修，因为主要这部经讲的是修这个观，修这个慧。所以如果你要比较详细的知道这个禅法如何的去修的话，你可以在有三部经啊，佛陀有更详细的解释啊，就是第一部就是《大象记于经》，就是大笨象的象啊，象。然后呢，记就是足迹的记，喻就是比喻的喻啊，《大象记于经》这个是第一部。第二部是《罗侯罗教戒经》。第三部是戒分别经，戒是世界的戒。在这三部经里面，就是佛陀对这个禅法有很详细的这个述的那个解释。那有些学者就认为，因为为什么佛陀在这部经里面对这个禅法没有很详细的解释呢？是因为这部经佛陀是对立根者而说的，就是因为他没有很详细的去解释啊，只是大略解释啊，因为是听者都是属于立根者。这个禅法就是世界分别观，这个禅法主要的目的是要去除，就是自己或者是对别人的一个对一个所谓人的一个概念，就去除这样的概念，所以我还有他还有这个你，就是一个有一个人的概念，就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他这种概念给去除掉。因为我们将会看到所谓一个人啊，原来是由这四大组成的，你也看到一个人啊，接下来我们会慢慢再解释。这四大有时候我们称为大种，因为在这个巴利文里面叫做阿哈布达，马哈是大的意思啦，摩诃啦，不大是种，所以有时候称为大种。在我们解释这四大的时候，我们将以三方面来做这个解释，就是以它的这个特相，还有它的这个作用与它的现起，这三部分来解释这个地水火风。第一个，我们以这个地界来说，地界它的特相是什么呢？它的特征就是，它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硬软，对，就是地界的这个特相。那你看这个，在水，你看水有没有这个地界呢？水，我们如何的发现到地界？地界有硬软吗？对不对？那水，你摸那个水，有没有发现到它的地界呢？的特性，硬跟软呢？如何的发现它的特性呢？水好像软软的嘛，啊，重量。重不是地的一个特象。比如说你摸那个水的时候，比如说你推那个你 这个那个水池啊，水池让你手放在水池里面，你推的时候合起掌的时候，你们看你们那个阻力在那边，你们看很硬那个水，你们发现那个硬度，但你推那个水的时候会吗？对不对？那个掌心有那个阻力在那边吗？这个是硬啊。或者是你用那个高压水的时候碰东西的时候，把一个人也会碰废掉的啊。你看现在有些国家有些人他有些人民示威暴动的时候啊，那些警方不是用那个水枪驱散那个人群啊，对不对？那水枪一碰的话，人都会飞掉的啊。或者有些现代的一些制造业啊，你看过那些你就割那些钢片啊，很厚的钢片，他们用水割，就是高压的水可以把那厚的钢片也可以割破的，割断的啊。这个是水的地大。或者是你看那个海啸的时候啊，那个水一来的时候连屋子都冲掉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地大的作用。还有风呢，有没有它的地大？风也有啊。比如说你站到外面风很大的时候，你看到发现到风吹在你的脸那边有感觉，对不对？而且刮大风的时候，连屋或者是屋子树也可以刮倒的，也可以推倒它的，就是它的这个地大硬啊。所以在每一样东西方面呢，都具足的这四种元素。那这个地大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作为一个基础，就是让东西可以在它上面，是吧？它的一个作用。还有它的个现起，它的现起是接受或者接收某样东西。另外一个地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杯子的形状，看到这个杯子形状，你如果看到这个杯子的形状是什么呢？是它的地大。如果没有这个地大的话，你看到这个杯子的形状吗？看不到了。所以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让事情可以在它上面建立起来，就成一个基础啊。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接受或者接收某样事情，这个就是地界的那个解释了啊。那这个水界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呢？是流动、连着或者是连着，连着或者是那个湿润，这个是水界的一个它的那个特性在那边。它的作用是增强与它接触的一切事物。我们给一个例子来说，就是你才说这个现起是把事物凝聚在一起，凝结在一起。怎么说呢？就是好像说这个，你看，如果你要做那个面条啊，自己做一个拉面的面条啊，面条的话，你可能你去市场买面粉嘛，对不对？所以面粉就是粉啊，如何的把面粉变成面团呢？是不是要加水啊？加水才能够把面粉凝聚起来啊，变成面团呢？啊，所以刚才说这个就是水的那个它的这个作用，它的现起就是把事物凝聚在一起。这个在禅修的时候，水界比较难觉察得到，地界比较容易，地火风会比较容易看得到，水界会比较难。还有这个火界的特性是温度啦，就是有冷或者是热，它的这个特性就是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使东西熟、成熟或者冷却或者是加热。它的现起是柔软，让事情变得柔软。这个怎么解释呢？就好像说你看你煮东西啊，你是不是越煮得越久，东西越软。比如你煮食物， 比如说你变色种，如果你蒸一个香蕉啊，你蒸啊蒸啊，被蒸的越久，就现在变越来越软了呢。或者你煮东西的时候，煮菜丢在那个汤里面啊，你开了火煮越久，那个菜不是越来越软了？啊，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限期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变老，也是火大的作用。刚才说火大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催给它成熟啊。所以我们会老化呢，会变老啊，就是火界的一个作用在那边。所以你要不老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然后身体里面就包含了这种四个嘛，地水火风啊。你可以把那个火把凑出来吗？凑出来你死掉了都没有温度了，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火界里面也分成好几种，四种火界啊。等一下我们会解释，每种火界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第一种就是火界能够使人有这个温暖温度啊，这个是火界的第一种啊。第二个就是能够使事物或者人老化。而是变老啊，这个就是第二个。第三个能够使人或者物给加热或者燃烧起来，热过热，那就增加的热度。第四个这种火就是消化，我们吃东西下去能够消化，也是这个火的功能。有时候我们叫消化火之火啦，这个胃火，胃火啦，这些啊，就是它有这个火的功能，我们食物才吃下去才能够消化。所以这个是火的这个四种。那接下来是风，风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展延扩大或者是膨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说吹力气球啊，当你吹那个气风进去的时候，那个气球是膨胀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性啊。在我们这个站的时候、坐的时候，就好像你们前天练习这个立禅的时候啊，你发现到了这个支撑你身体，这是风大的作用，风大从四周围支撑你的身体，那你才能够站在那边。包括你现在坐在那边，你坐的时候你能够坐得那么稳，上半身能够这么稳，就是旁边有风大支持坐，所以你才能够坐得下去。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作用，是造成移动，包括了我们的身躯、手臂、身躯、脚、身躯、身体的一切活动，都是风大的一个作用。风有六种风。第一个就是上行风，上面的上，西朵的行。上行风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打饿、呕吐啊，这个是上行风。下行风是什么呢？上行风是放屁，或者是那个大小便啊排出去啊，就是下行风。啊，第三个肠外风，那个肠胃的肠，肠外风就是我们肚子里面的风。还有肠内风，肠里面的这个风啊，还有这个肢体循环风。肢体循环风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肢体的移动方面啊，身躯方面的动作，还有呼吸。所以有六种这个风。在我们这个练习这个经行的时候，其实也能够体验到这个四大。怎么说呢？比如说你在提起的时候，观脚步提起的时候，当你提起，你会感觉到有一种轻的感觉，脚提起来有点轻的感觉。这个是火大的作用，火界的作用，火界与风界的作用在那边提起来。然后当你脚推出去的时候，有震动的感觉。所以震动或者有一种动力拉你的脚出去的时候，这个是风界的作用。当你放下去的时候，感觉到脚的重量，这个是水大的作用，水界的作用。 当然，但之后呢，当你的脚踩到地面硬软，这个当然是地界的这个作用。啊，可以看，当你走一步提起一向前放下之中，就能够体验到这个身体里面的世界。所以为什么说当我们练习静行的时候啊，比较容易觉察得到那个实相，比你的观想的呼吸比较容易觉察得到。当你看到了这个种种步骤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没有一个人在走路，没有我在走路，你看到的是四大的作用，是一个人的脚步提起来，只是这四大在操作，没有一个人在走。啊，所以刚才为什么说这个禅法能够帮助我们去除一个人的概念在那边。接下来那个在经里面，佛陀也有给一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屠夫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说屠夫要宰那个，或者要学徒要杀那个牛，那个就是肢解那个牛的时候那个例子，这个是说好像说一个人啊，他养一头牛啊，要去市场卖，还要卖，他是屠夫啊，他是卖牛肉的啊。这个时候当他还没有宰这头牛的时候，他当然要喂这个牛啊，吃草啊，对不对？当他喂这头牛吃草的时候，人家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在喂牛吃草，还有一个牛的概念在那边啊。一直到他说我要牵这只牛去屠宰场去杀他的时候，在路途过程中啊，人家问他你要去哪里，还是说我牵这头牛去屠宰场，我要杀这头牛，屠宰这头牛，还是一个牛的概念吗？对不对？一头牛的概念。一直到他把这只牛杀了肢解了，就是把分成这个牛角、牛手啊，那个牛头，或者是牛心、牛肺、牛肝啊、牛肠，全部肢解了放在他的摊位那边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头牛的概念在那边呢？没有了，对不对？他说我在卖牛手、牛肉、牛肝啊、牛肚，他不会说我，人家问那你卖什么？我卖一头牛，没有啦。当他分解之后，牛的概念就消失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禅法，当你观你自己身体的时候，观到你整个身体原来只是由这个地水火风四界，这世界所操作的、所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一个人的概念也好像这个例子上已经没有了，你看到只是地水火风而已。就好像说一辆车是有很多零件造成的吗？有这个轮胎啊、引擎啊、座位啊等等，如果你把这些全部拆开了，你还会说这是一辆车吗？不会啊，你说这个是车轮，这个是椅子，这个是驾驶盘，这个是引擎，对不对？一辆车的概念就没有了。当你拆掉的时候，当你分解它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禅法，就是教导我们如何的去关照你的身体。也就是四大元素而造成的，所以我们对一个人的执着就开始慢慢的去瓦解。对，后面的也是一样啊，如是按住一身，随观内身；或按住一身，随观外身；或按住一身，随观内外身。就是你看到我自己，就是由四大地水火风组成的，那别人也是一样，就是随观内身，随观外身，观为自己就是随观内外身。当他看到的就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的时候呢，所以他对于身体也不产生种种的这个执着了，所以他也不自取、无取运世间任何的事物。在刚才讲到的这个世界分别观里面啊，就是说在是这种这个方法也可以修定，也可以修观，就好像按波念这样。我们上次有说到四十种业处里面，就是四种修定的方法里面，这两种 你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就是安波念与这个世界分别观。当你来修这个慧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呢，这些地水火风就不是概念化的了。你不能够以这个概念化来修，不然的话你会变成了修这个定。修定就是以这个概念化来入定。但所以你修这个慧的时候呢，的方法就开始是一样，可是你观的时候呢，就不能够以这个概念。要看到它本身的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在那边。什么问题啊？ 没有我，没有他，为什么要有爱？ 爱，爱就是一个执着啊。 我们举例，人才能喜，你要爱别人。 嗯。 那没有他了，没有我了，为什么还要有爱？ 这个就是。关于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世俗地跟圣义地，就是所谓的世间法跟处世间法，有些接触过佛法也知道，对不对？有两种啊，世俗地、圣义地，或者刚才说的世间法或者是处世间法，其实这两种都是一起的，你不能够把它分开来说。比如说这个世间法，我们以比较简单的来说了，世间法比较容易了解啊。世间法就是说概念式的，就是有这个你我他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名称。我们生活上面没有概念的，如何去生活？没有世间法，如何去生活？连佛陀说法的时候，也有说我你他这个什么名字，那个什么名字，对不对？不然的话，他怎么说？那怎么？因为如果你说那个圣义地的话，或者处世间法的话，这一切一个人都是由身心和合而造成的，四大地水火风加上呢我们的这个心能念头，到就是无常的、不断的变化中的，都没有一个固体的，永恒那个我在那边。那佛陀怎么去解释？怎么去讲呢？讲不出啊，对不对？一定要用这个世间法。这个名词概念来交代出来。可是一般上呢，我们什么呢？我们凡夫就执着于这个世间法是永恒的，执着一个人他我是永恒不变的，是可以抓取的，是可爱的，可以得到的，所以产生种种的这个执着，种种的欲望在那边。因为没有看到了所谓一个人我他这个概念的后面是无常的，是无我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组成的。佛陀跟他的圣弟子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圣义地，就是他的背后是一切都是无常的，因缘和合而生起的，所以他们对于任何事物都无所执着。可是他们生活上面还是要有这个概念，还要有这个世间法、世俗地，不然怎么去生活啊？怎么去想东西啊？所以刚才他问的那个，这样说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有这个爱啊？去把这个爱，这个比如做事心观的时候，把这个爱散播给其他人呢、啊？那么佛陀还要跟，还有这个大悲心啊，要度化其他众生，让众生处理这个生死轮回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是无的嘛，都是没有的，那你什么众生可以度啊？这是错误的。虽然一切东西都没有，可是你不能够否定说你看到这本书里面由四大造成的，地水火风造成的，对不对？懂懂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四大造成的，那你可否定没有这本书吗？真正的这本书是有啊。就好像以前禅宗有些公案啊，有一个小和尚就问那个禅师：“你说无我啊？”那个禅师就打他一下，他很痛，个怪叫。你说如果你说无我的打，你应该不会痛啊。那你不能够否定，还有一个人，只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的背后是无常的，不可拥有的， 是暂时因缘聚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个，随时因缘不具足的话，这个灭掉了，这本书就没有了。包括人也是一样，你说人，我们这个四大一分离的话，啊，或者一口气不上来的话，啊，这个人就没有了。只要缺一个条件，生命就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是暂时性，这个不稳定的，一切都在变迁中的。可是我们凡夫是不了解这个，而抓取了，以为它永恒不变的，可以拥有的。所以这个所谓为什么还要散发出这个爱出去呢？因为还是有众生在那边啊，不是说没有啊，还是有啊。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爱散发出去，你看，这个慈爱跟一般的爱是不一样的。那个慈心观那个爱啊，那这个爱本身是无条件的。说他们说的这个慈爱，就是说无条件性的。一般我们的爱都有条件性的，比如说我们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比如说你疼爱你的孩子。为什么你疼爱你的孩子啊？这样我们那天说的，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有一个条件的，他是我亲戚的孩子，我爱他少一点点。他是我不喜欢的人，我不爱他。这个有条件性的，比如说那个男女之间的爱，当爱得很好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啊，当反面成仇的时候呢，那个怎么变成什么呢？变得恨。这个是有条件性的，那慈爱是无条件性的，是一切都是平等的。我的孩子，我也这样照顾他；其他的孩子，我一样的去照顾他。啊，那老人家，我也好像照顾我父母的一样，我这样爱护他、照顾他，就是把众生平等的看待。所以这个就是慈爱，就是我们每天练习这个慈心观里面的那个。它是属于无条件性的。那为什么在修这个慈心观的时候啊？因为有其他方法，有些方法就是说，把这个慈心散发给某某人，就是比如说散发给你的老师、你的父母，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啊。所以怎么说，修慈心观的时候，不把这个慈心散发给异性，就是异性，就是比如说你是男的。就不鼓励你散发给女的，女的都是不散发给男的，或者是不要把那个慈爱散发给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因为这样的话，你是搞不清楚这个是有没有纠缠性的、条件性的这个爱，所以你越散发的话，你对他执着就越强。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用追逐，一直到了你能够掌握到、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慈爱的时候。这是一切平等的时候才用那个对象。初学者是不鼓励用那个对象的。就是刚才说，就是我们不可以否定一切都没有东西的，也是有，你在那边有他在那边啊，有啊，不是说没有啊，只是说我们凡夫就是什么呢？过度的去执取他、执着他，所以产生了种种的这个烦恼。当我们能够看清楚，啊，原来对方也是这个，就是逆水火风造成的啊。他的生存也是因为种种因素，包括了他过去的业，所以他会生到这里来。啊，然后，如果他失去了，就像他刚才说的，你说一个孩子去世了，那会不会伤心啊？那看你本身喽，的这个修行啦。如果真正的达到不伤心的话，啊，当然这个要，应该要证到阿罗汉了。啊，那阿罗汉还能够断除的种种的所有的无明啊，都完全断掉了，就不会有伤心。所以在佛陀的时候啊，佛陀入灭的时候，那里面也有记载的。很多弟子，有些哭，有些没哭。没哭的是阿罗汉，啊，有些哭啊，就是还没有烦恼，还没有完全的拔除掉，所以还有这方面的这种情绪的表现。 只是深浅而已。如果是一个人有慢慢修的，即使他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那个地步，还没有完全的，不会伤心，可是他这个程度会减轻，没这么重。一个人没有修的，那他这方面就很重了，有轻重之分呢、不可能完全断掉，完全的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完全解脱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样。没有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讲九目圆观，就是观尸体的。